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2集。两年后，三。马氏是突发奇想，于是闻言却是眼睛一亮。自来轻声慢语的他，第一次有些迫不及待地开口道。 那也成，我看林哥和萨哥都挺喜欢娇娇的，尤其是萨哥。你们都知道，萨哥平日里连姑娘都不耐烦看的，这两年却没少往娇娇房里跑。他们表兄妹感情好得很，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萨哥心里定是喜欢娇娇的。 罗雪燕张了张嘴，还没说话，就瞧见于氏又摇了摇头。 可是萨哥性子冲动，又不晓得疼人，若是娇娇嫁过来，我怕他会受委屈。那小子又是个榆木脑袋，还是林哥好。林哥性子温柔，年纪又长些，他们表兄妹上次还一同出游踏青了。说起来这几年给林哥说亲的人也不少，可是林哥自己没瞧上，我不好说他。林哥肯定也喜欢娇娇，不然不会下了军就找娇娇说话。 于是这么自顾自的说话，一边的马氏就不乐意了，不甘示弱道， 大嫂怎么能这么算，照你这么说，我们家千儿还和娇娇年纪相当呢，他们年纪相当，平日里啊就玩得好。千儿虽然性子淘气了些，可是胜在贴心，和娇娇这样一同玩耍的情谊才是最好。还有我们家谭儿，谭儿和秋根不也正好是一对吗？这样的话，大可是亲上加亲了。 说完，马氏就看向罗雪燕， 小姑啊，你觉得怎么样？ 罗雪燕不知道该怎么答。两双殷切的目光看着他，他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这还得看孩子们的意思。 他是没想到于氏和马氏竟然有这样的想法，不过罗雪燕仔细一想，却也并没有觉得糟糕。首先都是自家人，罗家的几个小辈确实都是人品没得说的，样子也生得不错，正是他喜欢的，官不用太大，银子不用太多，最重要的是对沈庙好，将沈庙放在心上。他也是从怀春少女这头度过的，且不说沈秋那边，便是罗家这几个儿子，罗林温柔，罗萨勇武，罗谦开朗，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若是沈庙和任何一个人好了，以后的日子也只会甜不会苦。不过罗雪燕还是得看沈庙的意思，他也不知道沈庙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原先晓得沈庙喜欢傅修仪那样的，可这两年来沈庙一点也未曾提起过傅修仪，也渐渐地让他放下心来。可是自家女儿又是这么一个沉闷的性子，罗雪燕也犯愁啊。 要不找个时机问问娇娇的意思， 马氏急急忙忙地说道， 若是娇娇真的能看上咱们家一个，无论是谁啊，咱们罗家都是烧了高香的运气，得早早的将亲事办了才好，生的儿子定聪明，女儿啊定漂亮。 罗雪燕都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嗔怪道， 嫂子哪有最小的先成亲的道理。 马氏挥了挥手， 我这不是怕娇娇被人捷足先登了吗？ 正说笑成一团，突然见门口小厮来报， 夫人，宫里来话了，将军让夫人们赶紧去前厅。 宫里的人不是刚走，怎么又来了？送赏赐了吗？ 马氏一边起身一边随口问道。小厮回禀马氏，说是宫里的人，好像是要沈姑爷回京。罗雪燕闻言起身的动作一僵。罗家的前厅乱成一团，倒不是说厅里的人手乱，而是人心乱得不行。文惠帝的一封圣旨要沈信携郡回京，重启威武大将军的名号，还说要将沈家军的虎符还给沈信。文惠帝两年前当着天下人的面打了沈信一个巴掌，如今又弄得这样声势浩大的给甜枣吃，不过这甜枣沈信愿不愿意吃又是另一回事了。罗随坐在高座上，两年以来因为重整罗家军让他操心不少，鬓角白发更多了。 然而却威风不减当年。或许是因为有了斗志，反而看起来更加的有武将的勇猛了。他开口道： 明期朝贡要开始了，皇上让你回京，是让你赶在朝贡之前。 百年朝贡，一个王朝隔百年会有朝贡。明琦这个年号之前的那一次朝贡，差点就被秦国钻了空子。老先皇当时依仗着谢甲和沈家，方才勉强度过。如今除了秦国，连梁朝都来了。如果说秦国只是让明琦忌惮的话，大梁朝便足以令明琦震慑。大梁地处南边，国力富强，兵强马壮，永乐帝更是一代明君。同明琦乌烟瘴气的朝廷不同，大梁朝中任人唯贤，忠义之士更多。大梁若是有野心，将明琦吞并是迟早的事。只是永乐帝也不知为何，这么多年似乎并未有这个企图。当然还有一个可能，便是永乐帝想要一并灭掉秦国和明琦，让天下统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梁、齐三国分立的日子终究有一日会打破，只是不知道那一日什么时候会到来而已。文惠帝显然不愿意在他活着的时候看到这一日。可是谢家自从谢景行死后，谢鼎已经无心朝政，唯有剩下的沈家也被夺了虎符赶到了小春城。文惠帝是不是后悔了，没有人知道。不过眼下文惠帝却是希望沈信能够撑一撑场面的。尤其是沈信帮衬着罗随将废弃的罗家军都重组了起来，让人更看到沈信出色的带兵能力。文惠帝在表明一个意思，明琦需要沈信，需要的时候出现，不需要的时候默默退下。或许从前的沈信有这样的觉悟，可是遭到皇家无情对待的沈信却未必会那么无私了。士为知己者死，明琦的皇家就算得上是知己吗？ 你应当回去。 罗随开口道： 沈信，把你失去的东西全都拿回来吧，给他们看看罗家的女婿沈家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沈妙猛地抬头，他料到两年后文惠帝会再次召沈信回京，也料到定京城的局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没有料到那个一向古板威严的罗大将军竟然会说出有几分大逆不道的话。他微微睁着眼睛，这模样落在罗随眼中，罗随却是笑了笑，看向他问道： 丫头，你也是这般想的，我说的对吗？ 厅中众人的目光都落在沈妙身上，罗连营和罗连台的神情微动，却终是没有说什么话。沈妙心中叹息一声，他的这点子道行终究是瞒不过罗随这样叱咤风云多年的老将。罗随有一双阅遍世情的眼睛，或许从一开始，从重组罗家军开始，就隐隐猜到过他沈妙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感谢罗随的信任和支持，有家人在身后的感觉真好。沈妙看着罗随，弯了弯嘴角：是的，外公。罗随大笑起来。罗琳看着沈妙，目光里似有微笑浮动，罗萨也扯了扯嘴角，罗檀和罗谦面面相觑，有些摸不清头脑的模样。罗雪燕和沈秋目光复杂，离开定京城两年了，如今还是要回去了吗？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兵力、声势、名头还有尊严，得让他们看看真正的沈家人是什么样的。老虎不会因为流落山崖就变成狗，游潜在水中的龙也终有一日会翱翔九天。 沈信朝罗随拱了拱手，说道： 谨听将军教诲。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